北京时间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刘霞。今天是11月2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17摄氏度。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近日，经过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员两个月的系统训练后，3岁的小袁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妈妈吃西瓜。”据儿康员负责人、大兴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修清勇介绍，2016年3月，区妇幼保健院与区残疾人联合会合作，在区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创建了儿童康复员，主要为辖区6岁以下发育偏离儿童提供高水平的康复服务，包括脑瘫、肌张力异常、智力残疾、发育迟缓、孤独症等，也为少部分6岁以上有需求的儿童提供康复服务。 最近有群众向记者反映，观音寺街从机关食堂到黄马路600米的路段正在进行断路施工，来往车辆通行不畅，需要注意。 你们还营业吗？你们的新店地址在什么地方？近日来，每天都有不少老食客来到大堤炖吊子的旧址，却发现已经关门了。一位咱大兴老字号大堤炖吊子的老食客说，这家的吊子我吃了10多年了，最开始来吃的时候刚和我先生恋爱，现在我们家宝宝都8岁了，可现在不知还能不能吃到他家这口。原来因黄村西片区非住宅拆除腾退，8月上旬，这家享誉永定河两岸30多年的大堤炖吊子停业关门了。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近日经过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员两个月的系统训练后，3岁的小袁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妈妈吃西瓜。”2周岁0.7个月的时候，小袁被诊断为语言发育迟缓，语言水平相当于1岁半的孩子。随后，小袁的家长带着他来到了儿康园。儿康园语言治疗师陈芳欣慰地说，刚开始，孩子的语言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比较差，只能说出一些简单的语言符号。我们对他进行专业系统的训练，包括言语符号的理解、扩展词汇量、口唇部肌肉按摩等等，现在小袁已经能够表达出简单的词汇和句子，他们就像是漫飞的天使一样。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在我们的呵护下慢慢张开翅膀，努力飞翔。 据儿康园负责人、大兴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修清勇介绍，2016年3月，区妇幼保健院与区残疾人联合会合作，在区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创建了儿童康复员，主要为辖区6岁以下发育偏离儿童提供高水平的康复服务，包括脑瘫、肌张力异常、智力残疾、发育迟缓、孤独症等，也为少部分6岁以上有需求的儿童提供康复服务。儿康园里配有多种先进的训练器械设备，还有多媒体训练软件，包括音乐律动设备、沙盘治疗设施以及心理评估系统、坐姿矫正椅等等，可以为各类运动、听觉、言语、认知、心理和脑发育迟缓儿童提供专业有效的康复服务。 儿康园建设了一支专业的工作团队，包括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康复教师、幼儿教师、心理沙盘指导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儿童康复评估、儿童运动治疗、儿童作业治疗等多项服务项目。 修清勇院长告诉记者，我们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每月都会进行专题培训，并选派骨干外出交流学习。目前已经送出6名专业技术人员去三甲医院进修。10月12号，儿康园被大兴区总工会授予区级创新工作室称号。据修清勇院长介绍，在儿童康复项目上，儿康园拥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1年多以来，儿康园已经累计为162名发育迟缓的儿童提供了连续专业的康复服务上万次。 本台消息，最近有群众向记者反映，观音寺街从机关食堂到黄马路600米的路段正在进行断路施工，来往车辆通行不畅，需要注意。据记者了解，观音寺街在7点到21点是一条由北向南的单行线。记者来到观音寺街时看到，道路北段200米已经开始断路施工，车辆勉强能够通行。现场工人告诉记者，我们是从30号正式开始施工的，挖出的土堆积在一边，车就没法过了。此外，观音寺街道南段600米也正在进行施工，施工占据了一半道路，另一侧可以勉强通行。 随后，记者致电施工单位联系人，联系人表示，正在施工的是附近小区的排水检修，在不遇到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将争取在20天左右完工。如果遇到恶劣天气需要停工，也将在11月底完工，尽量减少施工期给居民带来的不便。也希望附近居民近期不要在道路两侧停放车辆，以免影响民众出行与施工。 本台消息，你们还营业吗？你们的新店地址在哪里？近日来，每天都有不少老食客来到大堤炖吊子的旧址，却发现已经关门了。一位咱大兴老字号大堤炖吊子的老食客告诉记者，这家的吊子我已经吃了10多年，最开始来吃的时候刚和我先生谈恋爱，现在我们家宝宝都8岁了，可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到他家这口。原来因黄村西片区非住宅拆除腾退，8月上旬，这家享誉永定河两岸30多年的大堤炖吊子停业关门了。大堤炖吊子老店的2代传人任阿姨告诉我们，我们的炖吊子店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1985年年底，任阿姨的公公张连元退休在家，想到自己有炖吊子的好手艺，就在立佛村西永定河大堤上的3间平房中开启了炖吊子馆。最开始的时候，店面叫卢林饭店，后来由于店面在大堤上，途经的食客多了，就给店面起名大堤炖吊子。渐渐的，大堤炖吊子美名远播，很多食客甚至从丰台、房山、石景山、通州等外区县赶来。 后来随着立法村西永定河大堤拓宽，大堤炖吊子在2003年搬到了大兴一直对面的后新庄村，同时也改由第二代传人任姨正式接手。新店虽然只有10几张桌子，但是食客爆满，翻台率极高。老食客对这家老店的吊子赞不绝口，到了寒冬，吃一口肥肠，再小酌几口，吃的是满头大汗，既可驱走体内的寒气，又享受美味。这大堤炖吊子之所以能一直受到食客们的推崇，任姨可没少费心血。任姨每天早上6点到店，开始炖一天需要的吊子，他将所需食材猪大肠和猪小肠下锅，慢火微炖1小时后加入配料，接着大火再炖1小时。炖吊子和卤煮火烧的区别在于食材，炖吊子是以猪肠为主，配以相应配料，慢火微炖而没有杂碎。卤煮火烧是大锅熬制，里面加了火烧，有杂碎配料。任毅介绍，大堤的吊子1碗22元，半张饼3元，25元就能吃饱，28元就能吃到水煮肉、烧带鱼，当然还有很多老食客必点的炒肉皮和焖酥鱼。 对品质的追求几乎是所有老字号能经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二法门，大地炖吊子也是如此。店主介绍，保证食品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从2003年我开始接手做炖吊子，除了春节休息10天外，其余每天我有16个小时都在店里。炖吊子的食材和酒水都是我在严格把控，从接手到现在只合作过2家证照齐全的食材供应商，为的就是保证食品安全，让食客吃得放心。不仅食材的选购人也严格把关，制作也是亲自操刀，只有我亲自做才能掌握好火候，保证吊子熟烂适宜。等我找到新的店面，炖吊子重新营业了，我也一样亲力亲为，保证口味不变。而如今对仁义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找到一个位置合适、租金合适的店面，继续做炖吊子。 大堤炖吊子至今停业已经2个多月了，每天中午时分还常常有一些不知情的食客开着车来到老店。仁义说，大堤炖吊子的商标已经续租10年到2026年，现在他正积极地四处寻找新的店面，将大堤炖吊子老字号继续传承下去，更为了老食客们以后还能吃到那口美味的吊子。 本台消息，共享单车能隐身，明明车辆就在眼前，手机软件上却显示的是所在区域一辆车没有，这样的怪事就发生在大兴的兴涛社区。10月22号，有听众反映兴涛社区存在的共享单车遭遇人为损坏，而且乱停乱放等问题，给居民生活和出行都带来了不便。 记者随后实地走访了小区，发现社区在出入口处挂有共享单车禁止入内的字样，但走进小区却是另一番景象。居民楼下的自行车摆放处停放着几辆共享单车，其中一辆单车已经面目全非，车座破烂，车把处还挂着抹布，另外几辆共享单车停在绿化带上，看上去还挺新的。但是记者打开某品牌共享单车软件，却发现在软件上根本搜不到兴涛社区内有共享单车。虽然记者在小区里已看到多辆这个品牌的共享单车，这些车仿佛隐了身。 后来记者经过仔细查看，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原来这些车都遭遇了相似的黑手，车身上的二维码消失不见了。停在兴涛社区内的这几辆二维码缺失的共享单车成了骑行者们口中的幽灵车，是否因为二维码损坏导致了单车隐身呢？随后记者尝试通过电话联系共享单车品牌客服寻求答案，客服表示报损废弃车辆需要与本公司在线联系。记者又通过社交媒体询问幽灵车的情况，但截止发稿时仍然没有获得答复。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对北京新机场大兴区筹备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梦阳的专访。 我是来自机场办的王梦阳，我是在那个北京新机场大兴区筹备办公室。 28岁的王梦阳来自于北京新机场大兴区筹备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他主要负责组织、计划、协调、外联工作。 主要负责的那个工作内容其实比较繁琐吧，基本上是跟机场相关涉及的一些案件呐、还有机场前期征地拆迁之前涉及到的，比如说是法律法规宣传啦，然后施工建设的法律法规宣传，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噪音治理方面，也都是我们在负责。因为我们不是常规的那个单位，然后涉及到的很多工作我们是之前闻所未闻的，每天都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吧。 大学刚一毕业，王梦阳就顺利地进入了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工作，也是在那会儿起，他对机场和民航业有了最初的认识。虽然工作稳定，收入不错，但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梦阳听说大兴要建新机场了，这可把他高兴坏了。王梦阳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兴人，如果能在自家门口工作，而且还能从事自己的老本行，那岂不是更好？ 工作之后其实是在首都机场工作了2年、做了2年地勤、后来听说咱们大兴要建新机场了嘛、然后觉得就是对机场工作这方面有点经验、很想过来看看。 其实我是对民航业是有一种

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情，然后我现在需要重新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对我来说挺新鲜的，然后挺有趣的，学习中然后也在慢慢的成长。现在工作也越来越上手了，我还是挺开心的。 从2014年年底新机场正式奠基，到2016年深挖的地基，再到2017年航站楼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陆续封顶，这几年王梦阳亲眼见证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着的神奇变化。 那个时候来呢，就是放眼望去，家家户户小平房，然后地里都是庄稼，那时候很难想到就是这些村儿后来会变成什么样。2015年嘛，就已经开始征地拆迁了，咱们是42天的时间，就是完成了住宅的整建制拆迁，基本是一个多月吧。我在去那片地方的时候，就是村子就全没了。真的是感觉一天变一个样儿。后来马上就开始开工建设，打地基呀，什么工程车呀，都进驻现场。一个月一个变化，一个月一个变化，到今年就是航站楼上半年钢结构啊和混凝土结构啊，就特别快就陆续封顶了。后来我听说这个美国那个 Discovery 那个探索频道吧，就是他们制作那个纪录片，他们专门来新机场制作了这个关于咱们新机场的这个纪录片。可以说可能对外国人来说，咱们这个工程之巨大，时间之迅速，都是很难想象的吧。 大兴新机场不仅是一个交通枢纽，这也是一个地区的地标，是国门，是经济发展的象征。王梦阳说，2019年他会亲眼见证新机场建成通航，他也相信未来的大兴必将腾飞。 特别快，可以说每天每个月每年都是一番新的景象。马上2019年咱们新机场就要建成通航了，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在我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和大家一起共同见证新机场建成通航。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对北京新机场大兴区筹备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梦阳的专访。 本台消息，在房价每平方米超过10万元的前门地区，出现了一块黄金菜地，地里种植着大片的萝卜和白菜，被不少网友戏称很任性。连日来，对这片菜地的主人讨论不绝于耳，有人说是胡同里念想着过去的老北京，有人说是豪掷千金追求隐士生活的现代陶渊明，还有不少人慕名前去一探究竟，菜地是否真实存在，菜地的主人是谁。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前门地区，顺着地铁站往东南方向走进西打磨厂街，再往前几百米就是长巷三条，沿着长巷三条往里走，就看到了两块木栅栏隔着小路相对，就是黄金菜地了。 记者观察发现，两片菜地都是方形，四周用水泥砖块围起来，东边的菜地里一半是排列整齐的大白菜，另一半种的是白萝卜和青萝卜。大白菜刚刚抱团，还没有长成，手腕粗的萝卜根茎已经高高的跃出泥土之上。西边的菜地里种着大白菜和菠菜，风一起，隔路相望的两块菜地里的绿叶波荡。周边的居民告诉记者，菜地是今年才有的，以前都是胡同里的老房子，拆迁了，空了很长一段时间。至于菜地的主人是谁，居民们大多表示不清楚。正在菜地里干活的一名农夫看见有人询问，连忙解释自己不是主人，只是被雇来打理菜地的工作人员。 边走边看，记者发现胡同里的菜地不止一处，除了隔路相望的这一处，沿着西打磨厂街往东走，南侧的胡同里还有两块菜地，最大的一块面积约7亩多，几块菜地的装饰类似，都是用水泥砖块和木栅栏围起来，门上挂着锁，不让路人随意进出，但里面种植的蔬菜略有不同，除了萝卜、白菜、菠菜，还有的菜地里种着香菜和雪里红。在其中一块菜地的旁边，记者见到了神秘的菜地主人李群。李群既不是胡同里任性种菜的老住户，也不是在城市里过着田园生活的隐士。他对记者表示，自己是融合物业前门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这几块地是集团的项目用地，暂时闲置下来了，后来拿出来做了菜地。他介绍，目前菜地交给他们物业的工作人员在照看，并且雇来了几名菜农专门打理。 李群回忆说，菜地是今年夏天才做起来的，这几块地之前都用滤网覆盖在裸土上，今年六月份前后，集团领导建议把土地种上菜，别让它空着，而且有点绿色蔬菜，来来往往的路人看着也舒服，另一方面也起到防尘的作用。种菜的工作就这样委托给了集团旗下的融合物业前门服务中心。因为过了一些蔬菜的成长季节，物业的工作人员雇来菜农，整理好菜地后，种上了北方过冬常吃的几类蔬菜。转眼四个月过去了，在精心打理下，原本盖着滤网的裸土已经露出了翠绿的蔬菜颜色，现在成熟的只有萝卜、白菜、雪里红一类的都还在成长。 记者问种出的蔬菜流向何处，出售或是内部供应，李群摇头，都不是，我们自己有食堂，也有买菜的预算，肯定不会种菜给自己吃。至于蔬菜的去处，一名工作人员举例说，就在刚刚过去的重阳节，一连三天附近的社区举办活动，我们拔出了地里刚刚成熟的400颗萝卜，分成200份送给社区的居民，收到蔬菜的居民们都挺高兴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菜地里的这些蔬菜将来都会像这样提供给街道和社区办活动用，无偿分发给附近的居民。问到蔬菜是否会继续种下去，李群犹豫后答道，不知道项目地什么时候会用，一旦需要使用，菜地应该就会停掉。如果这几块地一直闲置着的话，计划明年种植的蔬菜种类尽量多样化，并且种些草莓、西红柿之类季节性的蔬菜水果。 本台消息，近来北京城寒风刺骨，最低气温直逼-10摄氏度。10月30号上午9点，北京师范大学开始试供暖，成为北京最早供暖的大学。10月30号上午，一条由北师大学生会发出的“刚刚北师大供暖了”的微信公众号在朋友圈刷爆，全校师生点赞。北师大提前供暖的温馨大礼，也引得北京兄弟院校投来羡慕的眼光，纷纷在文后留言。清华大学紫金公寓发来贺电，人大同学发来贺电。记者从北师大后勤中心了解到，因为现阶段北京还没有统一集中供暖，学校是自供暖，考虑到天冷，学校就决定早点开始。 本周警情播报，咱们聊一聊街头诈骗的那些事。10月以来，猜瓜子骗局又显街头，大兴警方通过盯紧街头案件线索，抓获一伙专门流窜街头，利用黑布、磁碟、葵花籽等工具实施诈骗的嫌疑人，涉案金额数千元。近日，大兴分局观音寺派出所民警在街头巡控过程中，发现在大兴桥北侧公交站附近，有人正利用黑布、磁碟、葵花籽等工具实施街头诈骗行为。只见一名小伙子手里拿着一个小磁碟，正在忽悠周围群众参与猜瓜子呢，不时还有围观的同伙频频下注，造成稳赚不赔的假象，迷惑过路群众诈骗钱财。经验丰富的民警一看就明白其中的奥秘，这就是猜瓜子的老骗术，随即将五名嫌疑人抓获。原来在那个小磁碟里事先就画好了一颗假瓜子，造成参与者看成真的，数在其中，一旦开盖开采，却以倒出来的瓜子数为准，所以很少有人猜对，摆明的骗人。目前张某等五人因涉嫌诈骗已被大兴警方行政拘留。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居民，遇到此类骗局不围观不参与，有条件的市民可拨打报警电话向警方举报。交通方面，上周我区交通整体运行保持平稳状态，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平峰时段交通总体正常。本周末将迎来赏秋出行高峰，野生动物园、南海子公园及念坛公园还会成为交通热点，请准备前往的市民朋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低碳出行。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车主，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气温逐渐下降，做好车辆换季保养工作，以免在驾驶过程中发生突发情况，耽误您的行程。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锦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平安车险时刻为您保障， 开车上班有极速查勘， 自驾旅行有免费救援， 你没时间理赔维修平安。